木桥，只闻清香一味高，静悄悄不见 you 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Bye. 得偷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张二哥。

我的骨头清明时节纷纷雨，但我是人心难酬，饥寒门浑身难闪，泪珠头倒不如白把衣衫趁早回头。大街上买了一把遮雨的伞，来在了江边，抽上了小舟，十八九，二姑娘也多，十五六，青柔瘦的本是黄铜头，在头上青不分，分不清，分清清，唐三哥一个西瓜饼。蝴蝶面耳朵漏，小米在面的越丑越不忘留，江南的官粉拍又拍，擦又擦，要如我的红粉脸不得点大小乖乖，他做了一个红嘴头，每次春山多门清酒，眉目盘膝似水流，悬胆的鼻梁樱桃口，玉米的烟牙在口里头，嘴里边含的是苏沙冰糖，雨豆口说出句话来真露头，雪白的脖梗儿银锁链，老不用说这美姑娘她里面带的本事都抖，上身的小半心半酒，东风摆摆不透，下大雨不能个漏，抓一把活的溜，这不是胡咒口咒花言咒，这本事我的本过出场切腿挖耳抽，下边那个小金莲又摘又手，要瘦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叫个准儿，二寸七八九零三后六大概也不出头，这双鞋一头白一头瘦，鞋头上是一个小尖鼓鼓头，他这拍了拍了拍是六，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路口，不流水不能流，二姑娘倾国倾城多久久，真乃是当官鸡就在河之洲，要跳出女君子好俏。 起中船慢开 是许仙哥哥也在舱里头。许仙闻言定睛瞅，见那位姑娘秀丽温柔，尊大姐，我们何曾见过面，是为何之后起名这样手？大姑娘闻听流眉皱，尊许仙，听我慢慢说从头。我家住在绵山九路，今天去到杭州。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后，接引忠良北谋海，我姐妹流落他乡啊，到处有一日多病在关心口。我亲妹藏在药铺，求过药，哥哥你心地善良，分文不收，奴家千辛万帮，不想今日巧相逢。